己装起不隐藏，两颗心才不孤单，三生三世我都会守在有你的地 吉他，你在我身边胡闹，那些音符蒸发，跟着你乱走掉。我超级喜欢你瞪着我看，傻傻的模样。我超级喜欢赚得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赚钱给我花，我们手牵着手，让世界变个样。 心中，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

在说什么，请你看看我。花儿对春风说什么，请你问问我。春风它对山谷说什么，让我看在你的沉默。山谷它对大地说什么，让我睡在你的宽阔。说你们有什么，我在你们面前都是我。蝴蝶是花，山也能春风，心中有梦真收获。大地他说你们有什么，我在你们面前都是我。蝴蝶是花，山也能春风，心中有梦真收获。 Yeah.

和分享，只怕空梦一场。 生活过

口也不够，却还想再得一些温柔，这轮回没有出口，这轮回没有出口，这轮回没有出口。珍惜在细雨倾倒笔盖，一场绵绵寂寞都无了。空荡荡的舞台上过，淡淡的指挥家在你面前演一场我曾怀疑是幻想啊，谁轻巧把你擦谎，请你把你枕在衣裳里睡一下来，这暖心的

间，暂时的拒绝，用力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能甘心以为沉默让人醉，一个眼神就够让彼此了解，暂时的拒绝，用力的誓言，就算闭上了眼也看得见爱情的画面。假假假 前世那一年，海的沙滩，浪花的缱绻，黑剑士和你多日不见，看指尖还远线，你的泪我的眼模糊天边，每个人心中都有架钢琴，尘封在回忆，任凭我只是你的插曲。时间偶尔提起，钢琴偶尔哭泣，那些凌乱爱情是现在，我爱到昨天，成全你改变，黑剑士原谅我的原谅，好想再看一遍，手指却只听见你的抱歉。